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中国2月4号举行了缅怀会和电影欣赏会，尼泊尔2月8号举行了联合讨论会、图片图书展和电影欣赏会。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太阳像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太阳像。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不朽业绩的照片，还展出来三位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以及介绍朝鲜军民开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最全盛期斗争的图书图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朝鲜劳动党情、强盛大国的火花等朝鲜影片。参加活动的有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工作人员、中国抗日革命斗争好友家属、中国人民志愿军老兵及其子女，以及尼泊尔共产党马列主义、尼泊尔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等尼泊尔政党团体、新闻出版界、主体思想研究组织的人士和群众。